孩子父亲回来了，手里提着大箱子，警惕地看着他。 哎哎，你谁啊？你找谁？ 王强。 妇人边说边抱着孩子躲到他的身后。 这人有毛病。 季彤等在外头听得着急，冲进来将伊瑞拉了出去，顺便跟他们道了歉。伊瑞被季彤拉出医院，太阳光照得他眼睛疼。 你不能再这样了，事先说好的不靠近。 伊瑞忽然抬起脸，朝向蔚蓝的天空，闭上了眼睛。季彤咽下责怪他的话。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 回家好好吃饭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 他的泪干了，低下头往身后看去，豁达地笑出来。 然后等他长大。 季彤一时无言。伊瑞长叹口气，从口袋掏出一张卡。 密码贴在上面，谢谢你们。 不用。 收下吧。那个，对不起，刚才没有遵守约定，以后我会控制好自己，请你收下。感谢你们。 季彤没有收他的钱，他坐公交车回学校去。中午车上没什么人，他与何峰坐在最后一排。季彤看着车窗外，忽然感慨： 唉，伊瑞都30多了，就算等他17、18年，到时候年纪也很大了。即便不在乎年龄，家长同意，真的能在一起。一个50多，一个20，万一再留下小珍一个人，太不容易了。 何峰沉默地听他嘟囔着。自打他有了前世的记忆，性格似乎开朗许多，连话也变得多了。 如果有一天我去投胎转世了，你会等我10几年吗？ 当然会。你要去投胎吗？ 我有编制在身，短期还不能。 好吧。他回过脸去看向外面，继续说： 没关系，我不嫁人，我妈妈思想开明，不会逼我的。 这周学校放假，周六刚好是万圣节，甘婷约季彤去游乐园玩。今天会有各式各样的鬼游园，只是天色未晚，活动未开始，只有些游戏设备运作着。他们进了监鬼屋，甘婷抱着赵深吓得缩成一团，无心顾及后面的人。季彤平时见鬼见多了，这种小场面没有丝毫畏惧，他故意落在后头环顾四周，见没人才低喃了句：你在吗？ 害怕了。 何峰现在他面前，季彤绕过顶上吊着的残肢。 没有，就是觉得如果你在这儿吓吓人，这个鬼屋绝对火。 被发现了要罚款。 没事儿，我可以烧给你。 甘婷和赵深等在外头，一个吓得花容失色，一个吓得面色苍白。 彤彤，你怎么才出来？我吓都吓懵了，没顾上你。 哦，我在后头和鬼聊了几句，出来晚了。 你胆子可真大，我不行了，腿都软了。 哎，那个 NPC 差点没把我送上天。 我们去玩点浪漫的，缓和一下心情。 甘婷拉着赵深去坐海盗船了。季彤怕头晕，就在底下等着他们。灵摊的老板见他对着一棵树下念叨着，招呼道： 来玩手机吗？重留礼物。 射气球毫无技术可言，他没有一枪落下，嘣嘣嘣炸了两排气球。何峰立在旁边，看着举着枪的季童，有些恍神了。天黑后，乐园渐渐热闹起来，很多一装扮鬼的人出现，到处晃悠。甘婷与赵深去做大摆锤去，季童在下头等他们。一个穿病服、画着恐怖妆容的男孩朝他走来，想要吓他。季童不想理他，淡定地转过身去。男孩故意逗他，又绕到他面前，做个恐怖的表情。季童直视着他，没有半点反应。男孩鼻了下嘴：“ 胆子挺大，你不怕我吗？”“ 比你可怕的，我见多了。”“ 是吗？哎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带你去化妆啊。” 男孩见他长得好看，不肯离去。“不去，谢谢。”“ 有工资啊。”“ 不用。”季童又转了个身，背对着他。男孩纠缠不休：“ 哎，你还是学生吧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”“ 他说了不要。” 冷森森的声音忽然窜进男孩耳朵，他浑身一哆嗦，看向周围，并没有人。“ 你刚才听到有人说话了吗？”“ 没听到啊，怎么了？”“ 哦，可能是我幻听了。” 刚说完，他就感觉到背后被人用手拍了一下，他又回头，近处空无一人。他一寒战，自言自语：“ 见鬼。”